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在追求幸福、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，如何选择，如何奋斗，如何被爱与去爱，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。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入学第十天的晚点名上，徐东福宣布了各班班长、副班长的任命。区队长暂仍空缺，彭飞是一班班长，宋启良是副班长。这个任命让彭飞意外，他相信在徐东福宣布前，一班的所有人都认为班长非宋启良莫属。他表现得多突出啊，被子叠得好，队列走得好，服从命令听指挥，大小劳动积极主动，天天受到队前表扬。在彭飞心中，如果说宋启良给领导的印象是正数，自己呢则是负数，零都到不了。这是那次毫无防备下说出了自己的观点，并遭徐东福当众驳斥后他做出的判断。虽然他没有因此一蹶不振，但是决定以后尽量的避开徐东福的视线，为减轻他对自己的不良印象，宁肯不给他印象，根本想不到他会让自己当班长。意外而后欣喜，徐东福不是他印象中的行伍之人，比如他父亲简单粗暴自以为是。徐有思想，有境界，有理解，视野开阔，知人善任。当即痛下决心，好好干，士为知己者死。晚上，他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，给妈妈写信，说了这事儿。潜意识里，让妈妈告诉父亲。还没来得及收到妈妈的回信，彭飞的班长就被撤了，前后不过半个月。因为李伟是很高兴彭飞当班长的，倒不是多么喜欢他，至少不讨厌，却讨厌宋启良。反正自己当不上班长，那么谁当都比宋启良强。按说李伟在新学员中相当突出，体能摸底测试、长短跑、跳远、引体向上、臂屈伸，在大队都名列前茅。100米要求控制在13秒内，他呢12秒都不到。5000米要求15分钟内，他跑14分30秒。国家一级运动员的水平。只是啊，寸有所长，尺有所短，他的短就是内务总也搞不好，已被徐东福公开不公开点名点了不下十次了。宋启良的内务就很好，速度质量均达老学员的标准。李伟讨厌他，不是恨人有笑人无，没那么肤浅。他讨厌宋启良身上的那股子假劲儿。第一天班务会上就觉得他假， 班务会要求每人谈入学动机，他说他是为了保卫祖国，嘿，假的让你觉得他是真的，因为你不相信会有人这么弱智。在后来的接触中，李伟方才明白，那不是弱智，恰恰相反，是一种更高级别的生存智慧。宋启良比他们更懂得这种环境下的生存之道，为此他不失时机，孜孜不倦的表现，即使晚饭后好不容易可以歇会儿，他也不歇，拖地板扫院子，实在没事干就练叠被子，练正步走，搞得别人心神不宁，想歇会儿都歇不安生。为把被子叠出要求的那个棱角，哎，他能想出做出这样的事儿来，把被子的相关部分用水浸湿了，领导要求一，他能执行出三，自己给自己加码。这种人要是有了权力，就不会仅是给自己加码了。如果说那些事还不足以证明宋启良的假，是出于李伟的个人好恶主观揣测，有一件事却是铁证如山。那次徐东福对全体学员做完豪迈的自我介绍后，宋启良的笑声比谁都响亮，都会心。当时李伟就站在他右手边，后来偶然得知，感情他除了知道毛泽东是毛主席外，压根儿不知道徐向前，更别提罗斯福了。彭飞被撤，是因为李伟抽烟，他作为班长知情不报。李伟起初将这事儿瞒得挺好，卫生间、食堂后头、校园某个鲜有人去的角落，都是他过烟瘾的好去处。去卫生间抽烟，通常是在夜里，在所有人熟睡之后，一个人站在窗前，小心地将烟气吐到外头，一口一口，一支一支，身心痛快。有一次，因控制力不够，耽搁时间稍长了，早晨起床号响的时候没能起得来，晚了半分钟。而从起床号响到跑入楼前的出操队伍，总共只给你四分钟。徐东福会等在下头，看门狗似的虎视眈眈，但凡超时，你就得利用宝贵的休息时间，从起床开始穿衣服、叠被子、上厕所、下楼，一练十遍。若还不合格，接着练。这事儿摊别人头上，耽误的只是休息，对李伟来说就不是了。那天他因怕晚，被子叠得马虎了些，出操回来一看，被子没了，再一看在地上呢，他叫谁干的？徐东福说，我。此人就站在一班的门口，李伟没看到。其实没看到也该想到，除了他还有谁敢这么缺德呀？只不过从前他顶多是把叠得不好的被子拆了扔在地上，还是头一回。是他的失常导致了李伟的失常。李伟拾起被子拍打，还不敢使劲的拍，怕招致误会。徐东福还没走，还在那边啰嗦。顺便说一下，按要求你们班没一个合格的，包括我没动的被子。李伟不过是我在你们这帮瘸子里面拔出来的一个最瘸的而已。 说罢走了，把李伟气得都结巴了。 儿什么姨， 别他妈屁股后头绑扫帚冲大尾巴狼了，小学都没毕业，以为会说个儿姨就算有文化了。 彭飞担心的朝门口张望了一下，轻斥李伟， 什么小学都没毕业，别瞎说，至少是文化水平不高。听罗天阳说，管咱们学员队的这些队长都是从野战军调来的，绝对是四肢简单，头脑发达。 众人轰然大笑，李伟也笑， 错了错了，让他给气糊涂了，气得我都头脑简单了。 彭飞在一次夜里上厕所的时候发现了李伟抽烟，得知李伟高二就抽烟了，彭飞非常的惊讶，难道他家里没人管吗？李伟告诉他，还真就没有人管。他八岁死了亲妈，半年后父亲再婚，生出了一男一女，从此家中五口人五个待遇。一等待遇，父亲和继母的亲生儿子；二等，他们的亲生闺女；三等，他父亲；四等，他父亲的老婆；五等，他。他考飞行学院基于三条：一，从此后全面独立；二，身体好而学习不够好；三，因为学习不好使他爸的老婆更有了挑拨他们父子关系的理由，他要为自己争口气。飞行学院录取通知书抵家的那刻，那女人的眼睛都红了，吃惊、妒忌、窝火，当然还有懊悔。古话都说呀，妻老不妻少，妻女不妻男，他怎么就能给忘了呢？他再无知，也懂得空军飞行员不是等闲之辈啊。他开始想到，自己的一双亲生儿女，未来可能还需要他们这个一母兄长的提携。那段日子，父亲对他像了亲生父子，那个女人对他如同主仆，他是主。那是李伟有生以来最痛快的一段日子。趴在卫生间的窗台上，望着当空的明月，吸着香醇的烟，他对彭飞讲了这些他未对任何人说过的家事。终于过了烟瘾，让他痛快。下午5000米长跑，他落下第二名足足两圈，也让他痛快。晚饭后，他上了新学员尚未开始训练的悬梯，上去就倒了起来，老学员都为之赞叹，让他痛快加上痛快。倒霉的时候需要跟人倾诉，痛快的时候更是倾诉过后翻倍的痛快。那天最后他告诉彭飞，等发了军装，头一件事就是穿上到歼五那儿照相，寄回家去，让小市民们开一开眼。彭飞劝李伟戒烟，李伟苦笑说，不抽烟的人不会懂得戒烟之难。况且科学都说，16、17岁开始抽烟的人最难戒掉。彭飞说，知道戒烟难，父亲就抽烟，下了100次决心要戒，就是没戒成。但是咱不能跟他比呀， 他这辈子已经差不多了，咱还年轻，前面的路还长，就算能瞒得住队里，对自己身体也不好啊。 李伟为彭飞的真诚打动，答应试试看。那天夜里，两个人聊得颇投机，双方第一次对对方有了深一点的认识。痛快的交谈和收获友谊的愉悦，让李伟大意失了荆州。走的时候忘记检查窗台了。从前每次吸完烟，他会仔细地查看，所有的烟灰烟蒂都会被收起来，扔进蹲坑，冲掉，不露丝毫的痕迹。那次，他在窗台上留下了一截烟灰，第二天早晨被徐东福发现，晚点名时说了这事儿，说谁抽的烟要主动的汇报，不想汇报也行，条件是不许再抽。晚点名后留下了班长副班长，问他们知不知情，皆说不知，包括彭飞。徐东福批评了他们，并要求各班严查。彭飞找到李伟，再次劝其戒烟，这一次是徐东福让他感到了压力，有种岌岌自危的惶恐。当时是晚饭后，他和李伟并肩站在窗前，窗外云蒸霞蔚，三架歼舞在他们的视野尽头金光熠熠，昂首向天。彭飞让李伟不要因小失大，不能试试看，得马上戒。李伟默默遥看着歼舞良久，点头。李伟开始出现异常，上课的时候哈欠连天，饭量明显的下降，训练成绩大大后退。比如引体向上，从前一做几十个轻轻松松，现在呢双手抓住单杠吊在上头，死鱼一样怎么引都引不上去。教员向徐东福反映情况，徐东福找彭飞询问，彭飞唯有搪塞，他知道那都是戒烟的反应，他父亲戒烟屡屡失败，就因为离开了烟，不光食欲大减，身体没劲儿，脑子都犯迷糊。可是这能跟徐东福说吗？要说该早说，早没说现在就不能说，一步错步步错，只能将错就错，盼只盼李伟早日戒断成功。熄灯了，夜深了，均匀的呼吸声在宿舍里高高低低地响起。李伟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他想抽烟，不能抽，不抽不行了，不，不能抽，不，不抽不行，抽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。当即蹭地坐起，从褥子底下摸出了烟和火，赤着脚向卫生间跑。接受上次的教训，进了大便间的隔断里头，带上门，光暗了下来，从压扁的烟盒里取出烟，全身激动，指头都抖。好容易抽出烟来，点上，深深地吸下去，一口就吸掉了小半根，顿时七窍通畅，飘飘欲仙。他微微地合上了双眼，眼前突然大亮，他睁眼一看，面前的挡板被人拉开，正是此刻他最害怕见到的 那个人。 徐东福来茶铺，刚进楼道就闻到了烟味儿。李伟这次抽烟没去窗口，是顾此失彼了。他放轻脚步，狗一样随着鼻子的引导寻去，准确寻到了卫生间李伟所在的隔断，一伸手拉开隔断的门，蹲在便坑上腾云驾雾的一班学员李伟赫然出现。清晨集合完毕，徐东福道，夜里我来茶铺，发现有人抽烟，跟上次是同一个人。再一再二，不能再三，再有一次被我发现，你给我自动收拾行李走人。二班长许红进，带队出操，一班长彭飞，留下。彭飞笔直站立，徐东福开门见山，李伟抽烟，你知不知道？彭飞只能实话实说，即使想串供也没机会。我劝过他不抽，戒烟需要过程。他的问题另说，说你，这件事为什么不向队里汇报？ 我是想，只要他改了就好。 你跟他关系不错？ 那倒不是。 就是说，不是出于义气，是出于善良。你认为，你这样做是为他好？ 一顿。 慈不掌兵，彭飞，你不适合当班长。 听众朋友，王海玲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师贺希平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Thank you.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在追求幸福、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，如何选择，如何奋斗，如何被爱与去爱，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。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早饭后，晴好的天空变了脸，云自天边涌，一波波一层层，海浪山峦般。数分钟后，天昏地暗，无风，树梢花草纹丝不动，天地间一片深不可测的沉默。学员们楼前集合，上午的训练科目是1万米，早晨刚跑了3000米。徐东甫自然明白学生的心思，说长跑会增强你的体质和心肺功能，防止你在万米高空中不得不直接与外界接触时，因为身体不够强壮，毛细血管瞬间爆裂而挂掉。话刚落音，狂风大作，顿时飞沙走石，尘烟旋转着拔地而起，无数颗粒扑扑地打到脸上，都有痛感。徐东福一动不动，他不动，没有学员敢动。紧接着雨滴落下，分币般大小，分币般的重量，由稀疏到密集，终成水帘。学员们暗暗期盼徐东福对天气变化能有所意见，具体说就是调整训练科目，把下午的文化课提到上午。徐东福开口了，先宣布一个命令。学员们注意力暂被转移，竖起了耳朵。彭飞不再担任一班班长，由宋启良担任副班长。洪波没容学员们细想，徐东福道，宋启良带队，科目1万米。学员们在大雨中跑，眼睛被雨打得睁不开，闭着眼跑，摔倒了爬起来再跑。极致的严苛打消了仅存的侥幸，不抱期望的心反倒沉静了，意志反倒坚强了，也是一种无欲则刚。彭飞随大溜迈着步子，机械麻木，一切太过突然，如这滂沱大雨劈头盖脸，他来不及思考。雨中队伍建成马拉松状，彭飞感到一个人跑在他的身边，他没转头，没心情。那人撞了一下他的胳膊肘。为我，你把班长撤了，对不起啊。是李伟。彭飞含义不清地摇头，没话说。李伟以愤怒继续表达歉疚，这人太过分了，他抽烟，他应该懂得戒烟有多难。啊？彭飞扭过头去，徐东福抽烟？从没见他抽过呀。 李伟呼噜一把脸上的水，冷笑，哼，绝对，他打我身边一过我就知道，而且是老烟民，每个毛孔里都向外散发着烟味，洗一百遍澡，把皮洗秃噜了，都没用。李伟的被子被徐东福从窗子里扔了出去，他今天的被子基本就是卷巴了卷巴。夜里前半夜被烟瘾所困没睡，后半夜遭徐东福的惊吓，天快亮的时候才着，起床后没听到，幸被宋启良发现给推了起来。此时距规定的时间只有不到一分钟，他因此厕所都没上，憋着泡尿出的操，以省下时间把内务尽量的整好，也只能是尽量，盼只盼金晨徐东福带队出操，他带队出操就没空检查内务，李伟就有机会改正。不幸老天突降大雨，徐东福让他们自己去跑，他有选择的权利，他可以选择不陪他们挨浇改查内务，于是李伟被查个正着。他把李伟的被子扔到外头，证明着他已到了极点的愤怒，这点李伟理解，任徐东福再能洞若观火明察秋毫，也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，不可能知道李伟如此复杂的心路历程，事情过程。徐东福准以为他是明知故犯，是对批评的消极对抗，是对权力的公然挑衅。水房，李伟和彭飞一人一头拧着饱含水分的沉重棉被，拧一下总结一句，法西斯，太粗暴了，精神病，此人有施虐倾向。相对文雅学术一点的总结出自彭飞之口，都拧了好多下了，再拧还是哗哗的水。李伟叹，熬吧，人在屋檐下不熬有什么法儿啊？俗话说，千年的媳妇熬成婆。彭飞紧绷的脸松出了一丝笑，千年的媳妇那还不熬成鬼了？李伟说，那是什么来着，千年的什么来着？彭飞说，千年的铁树。二人异口同声，开了花。相对笑了，到底是年轻，遇到觉着可笑的事儿，心情再不好也能笑得出来。星期天彭飞给妈妈回信，下笔艰涩，妈妈来信祝贺他当上了班长，说在第一时间就把这事儿电话通知到了他的父亲。知他者妈妈也，让他再接再厉。这信收到好几天了，他一直没回，再不回不行了，最后决定以不说的方式避免说谎，只说能说的，比如训练，比如学习。有了思路，笔下就流畅了。他写，现在还没有进入正式训练科目，跟在学校军训时差不多，当然难度强度要大得多，但是我都能应付。笔尖沙沙，宿舍里安静，凌乱，空旷。外头太阳好，被子都拿出去晒了。同学们也出去了，去服务社的，去校医院的，去水房洗洗涮涮的，自然 也有去训练场的，比如宋启良。他在双杠上苦练臂屈伸，臂屈伸是他的弱项。作为班长，理当样样走在前头。彭飞写完信，装进信封，粘好了以后，拿着向外走。出去啊！一个声音响起，吓了彭飞一跳，他以为屋里就他自己呢。说话的是王建凡，他一直躺在床上看课外书，上铺。王建凡的业余爱好是看书，严格说是看字。待着没事儿没字儿看，就觉得无聊。最极端的例子，一次训练休息，身边草地上有张字纸，他马上就拿起来看。方发现纸上有数块可疑的棕黄斑块。当即有人指出，该纸最可能的最后用途，厕纸。王建凡火烧了一般扔掉，回去打肥皂洗了不知多少遍，手仍然觉得阿子，又向校医要了一把酒精棉球，将每个指头仔细地擦拭消毒，尤不能解恨，酒精对芽孢和病毒无效啊。王建凡的父母是医学教授，他们的专业书时而会被王建凡光顾。王建凡常会等父母睡了之后，偷偷地开灯看书，一看就是半夜。有一次，看到天快亮了才睡，当天就发起了高烧。就这么个看书法，坐着看，躺着看，走着看，没时没刻的看，视力呢，一流。空军招飞，那古怪刁钻的 C 型视力表，最下面一行的每一个 C 口朝向，他都看得清清楚楚，让你不能不感叹基因的强悍。王建凡让彭飞帮他买管牙膏。彭飞发了信，回去把牙膏给了王建凡，从床下拖出已经泡上洗衣粉的衣服，去水房洗。宋启良提着暖壶端着盆进来，光着的膀子上布满了汗粒儿。彭飞主动地同他招呼，称他班长。宋启良感激地冲他点头笑。按条令规定，彭飞是应该叫他班长，但叫和叫不一样，彭飞叫得心平气和，不像李伟都叫，但是呢，把那个长字拐出七八道弯，每个弯里都是意思，嘲讽、不服、讥笑、调笑、开涮等等。宋启良有感觉，他不是木头，这让他生气也不解。就算他不配顶替彭飞当班长，也轮不到李伟不服啊。彭飞自己都能正确对待这件事，你李伟算是哪根葱啊？拧龙头、接凉水、兑热水、涮毛巾。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渐近，到水房门口，一个人冲进来，恰是李伟。进来后，跟谁都没招呼，直接就拐进水房里头的厕所，大概是叫屎尿谷的，宋启良想。水房，彭飞搓衣服，宋启良用热毛巾擦身子。忽然，他们同时住了手，同时抽动鼻子，同时相互看。浓重的香烟味儿，明确无误的从厕所飘了出来。宋启良张了张嘴，又合上了。 倒是彭飞说话了，带着责备：“李伟，干嘛呢？” 李伟声音传出：“何必明知故问呢？” 彭飞开着玩笑劝：“哎，咱班长可在这儿呢啊。” 李伟立刻高声道：“哟，忘了先请示了。哎，班座，俺抽根烟啊。” 宋启良埋怨地看了彭飞一眼，他使他无法装聋作哑。可是呢，他怕李伟，更让他为难的是，作为班长，他还不能表现出这怕，再难也得说话。于是搬出队长来说：“哎，队长说过不准抽烟。” 李伟说：“哦，队长老婆孩子来了，刚到，他今天啊得抓家庭建设，他老人家不在，您是县管呢。” 原来是这样。宋启良不说话了。班长不说，彭飞当然也不便再说。三人各做各事，各想各的心事。等他们发现徐东福的时候，徐东福已经从水房通往厕所的门闪了进去。事情发生在疏忽之间，刚刚容二人辨出进去的那人是谁。 李伟蹲在便坑上，香烟衔在嘴上，看着从天而降的徐东福，如在梦里。他明明看到他老婆孩子来了，他老婆脖子上系着个红纱巾，孩子是男孩，他们一块儿进的家属房，那门刚一合上，李伟拔腿就往宿舍跑，摸出褥子底下的烟和火，冲进了卫生间。他有多少天没抽烟了，他想抽烟都想疯了，但他不敢。徐东福在与不在都不敢，因你无法确定他会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出现，他飘忽不定，来去无踪，像个幽灵。那天夜半三更，夜深人静，当面前挡板被突然拉开的一瞬，李伟就以为自己是见到了鬼。今天总算拿准了，他一时半刻不会出现。老婆孩子来了，一年没见了。他没想到的另一种可能是，正因为老婆孩子来了，正因为一年没见，徐东福才有必要先到学员队里转上一圈。一大早去车站接家属，一直没去队里，他不放心。不放心就无法踏踏实实的跟老婆孩子亲热。他追求痛痛快快，了无牵挂，完全彻底的享受。得过且过，心存侥幸，苟且偷安，不是他的风格。 李伟仰面痴痴地看着徐东福，原姿势蹲在那里，香烟粘在半张的唇上，烟雾袅袅。他使劲儿对自己说：“这是梦，噩梦。”他做过这种梦，梦中醒来一身的汗，赶快醒，醒了就好了。 横亘面前的阴影消失了，如来的时候一样迅捷。 徐东福不在了，真的是梦。 梅容梦想成真，徐东福转来，手里多了盆水，那盆水兜头浇下，打得李伟两腿一软，差点坐进便坑。 这一刻他才确认不是梦啊。 他站起来，站住了，全身止不住的哆嗦。不是因为冷，浇到身上的水是温的，是宋启良 用来擦身的水。 许东福把盆子还给了宋启良。 一班长，知不知道你们班的学员在抽烟？ 面对面若生铁的徐东福，宋启良不敢不撒谎。 不知道。 目光躲闪着，谁都不看，包括彭飞。其实彭飞早在他回答前就把眼睛转向了一边，免得大家难堪。这时候从头到脚水淋淋的李伟出来了。 彭飞突然明白，徐东福刚才端走宋启良那盆水却干了什么， 极度震惊。他的话脱口而出，队长，我认为即使李伟违反了纪律，你也不应该这样对他。 徐东福直视彭飞，我哪样对他了？ 他抽烟，我想用水浇灭他的烟，不小心浇到了他。如果这就是你所认为的不应该的话，那好。一个向后转，面向李伟，我向你道歉。接下来李伟的反应令彭飞更为震惊，浑身湿透的他面对向他施虐的人垂手斜肩。 不，队长，您没错，是我错了，我向您道歉，我保证改。 徐东福转身走了，水房里的三个人仍呆立原处，不动，不说，不敢互看。宋启良为的是自己那个弥天大谎，彭飞和李伟为的是另一件事，同一件事，不怕你讨好，但怕讨好时被人看到。常常看到的比被看的还要难堪，极度的难堪将他们凝固。这时候一阵渐进渐大的喧哗传来了，三个人得救般的一起向水房门口看，一起咕噜，什么事儿啊？借机走出了水房。喧哗由罗天阳引起，他一路狂奔，一路向遇到的每个人报告他的可靠消息，要发军装了，明天。 听众朋友，王海玲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师贺西平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